算在人生路上遇过 I'm fine, I'm fine 你走了我在等待

十七岁夏天阳光之恋，至今燃烧着你的双肩，忍住泪水的某个冬夜，世上有模糊你的双眼，只身穿越那场暴风雪，多年冰冻着你的关节，一如既往卑微的坚决， 在

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，皆是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

非都对不对。 深情